信有一种声音，它从来不简单的在回响。然后山破山飞，原来天门是奥秘，一个未来等待我的你，了解我有着伤痛和梦想，乘着声音翅膀。 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相信你如何用爱将我麻醉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多美，不怕缘尽人有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。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的眼泪。有人问过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。